随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 Cause I

黑天光都似梦，迷迷惘惘聚满心中，最终一片冷的风， 追不回来。

叫我去猜。这盼啊，这等啊，这去啊，这来啊，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。我是梦啊，心啊，魂啊，门啊，橘子红了是该摘了，不能不爱了。 爱着你， 爱着你， 爱着。

不下这条心链，情愿受熬煎。 蔡琴在飞碟唱片发行的第二张专辑《痴痴的等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而歌里的那种期待的感觉好像是完全的化成了苦楚了。一个看似很坚强的蔡琴呢，却是在这个歌当中唱出了阵阵的叹息感。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来说呀，听到这些歌曲应该是有一些陌生了，可是呢，好歌总是能流传开来的，无论是在任何的年代。比如说童安格的歌，来听到这一首《灯》。 你

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。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。